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周开病愈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突然失忆的症状，因此他自然认为这一天的狼狈经历是自己太过劳累所致，只要休息过来就万事大吉。然而在一个星期后的某品牌秋季发布会会场上，周开又闹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故。在模特开始出场时， Sam 发现和他同坐在嘉宾席上的周开脑袋往下一点一点的，看上去状态不大对。起初 Sam 还以为他出现了和在法国开会时一样的症状，惊了一跳。他正欲伸手去扶周开，就听到周开打出了一声轻鼾。Sam 环顾四周，这场秋季发布会的主办方是个蛮知名的国际品牌，各路媒体、时尚名人、造型师、设计师、零售商等均有列席。周开怎么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睡着呢？眼看着有两个网络记者已经在向这个方向频频注目， Sam 尴尬地伸手握住周开的胳膊。 周先生，醒醒。 周开睁开了眼睛，看到台上流光溢彩，惺忪睡眼受到刺激，只觉刺目。他重又闭上眼，竟像是打算继续睡去。 Sam 攥紧了他的胳膊，声音稍稍大了些。 周先生，您是没有休息好吗？ 他虽然很想让周开当众下不来台，但是周开的形象在公共场合受损，对公司形象也会是不小的打击。四周有人看了过来，目光难掩惊奇。周开终于迟缓地意识到自己身在何方，他坐直身体，用力睁了睁眼，但巨大的疲乏和倦意还是渐渐消磨了他的意志。眼睁睁看着周开又垂下头继续打瞌睡， Sam 的一颗心沉沉坠了下去，脸上的假笑快要挂不住了。在 Sam 的反复提醒，现场歌手的卖力演唱，以及不断响起的快门声中，周开睡睡醒醒了足足半小时。一场时装秀从头到尾走下来也就20分钟，所以音乐声一停，周开的鼾声便失去了掩盖。坐在周开身边的 Sam 尴尬地坐立不安，对注意到周开的几个媒体频频点头示意，满脸抱歉。发布会还没结束呢，周开睡过了一整个发布会的新闻及图片就已经在网上流传开来。池小池通过061这个路由器刷社会新闻时，看到了周开低着脑袋，双眼紧闭，嘴巴微张，在镁光灯下酣然入睡的高清照片。 这照片照得太缺德了，照模特都没这么选角度挑焦距的，题目更缺德。 061看着最缺德的始作俑者在点评别人缺德，他失笑道：“ 东西都不好了，吃不吃？” 昨天有人送了一箱泰国山竹来，一总不会开，就端了一整盘没有剥壳的给了池小池。池小池挺爱吃山竹的，可惜只会吃不会开。他拿床头柜门吭哧吭哧夹了半天，宣告失败。他泄气的把山竹往盘子里一丢。 谁能给我剥15个山竹吃，我就嫁给他。 正万壳心叹时，他就检收到了自己动用催眠卡的效果。他顿时找到了今日份的快乐之源，明明有山竹却不能吃的痛苦也被他一并抛诸脑后。直到061叫了他一声，池小池才发现黑紫色的山竹硬壳都归于垃圾桶，果盘里成了满满一碗血嫩晶莹的山竹肉。池小池微睁了睁，061倒觉得没什么， 刚才池小池精亮着一双眼睛刷八卦时，他直接把山竹数据化，在处理完后重新端到池小池跟前。 其实很简单的，要不要我教你？ 听到这话，池小池闷声轻笑，他想到了一个人。在父母意外双亡后，娄颖寄住在了小姨和姨父家。和自己身为高知的姐姐不同，娄颖的小姨没有什么念书的天赋，在菜市场里卖卤水鸭，姨父则是街头的自行车匠兼锁匠。而大概是遗传基因强大外加天赋技能，娄颖不管学什么都一点即通。他会开锁，会修车补胎，而且颇通举一反三之理，照着说明书能修收音机修冰箱，一读即会，一修就好。娄颖还有一个挺伟大的梦想，在课余时去垃圾场里收集废铜烂铁，立志要自己动手做出一辆自行车来。至于池小池的具体功能，就是跟在他身后喊六六六。 你总是看我修，是喜欢机械吗？ 不喜欢啊，看电路板我恼人疼。 那怎么还看？我一修一个下午，挺无聊的。 我就爱看。 好好好好好，看吧，要不要我教你？ 我不要，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你就是懒，不想学。 池小池厚着脸皮说：“ 当然，我想学的话，一学就会了。 不学也没关系。” 娄颖拿起小螺丝刀，温和道：“ 反正有我在，以后你家有什么东西坏了，来找我就好。” 在很多很多年后，池小池成了蜚声于外的大明星。和其他明星一样，池小池开始做慈善。除了每年会给孤儿院捐一大笔钱外，他还会给这些孩子们一项额外的福利。年终时，他资助的孤儿们可以向他写信，说一说自己最想要什么礼物。只要是合理的，池小池都会给他们回信，然后把准备好的礼物回寄过去。孩子们的愿望都很童真，而不甚幸福的童年也叫他们过早地懂得了克制。他们要的东西都不贵，有人想要一套24色的水彩笔，有人想要一套乐高的积木，最小号的那种都可以，有人想要一套名侦探柯南的漫画，这完全在池小池的能力范围之内。当然了，也有池小池满足不了的心愿，譬如有个小姑娘给他写信，说长大后想嫁给他。池小池什么都没说，挑了一名时下风靡万千少女的偶像剧明星的签名海报寄还给了小姑娘，果然顺利改变了小姑娘的求偶目标。在池小池25岁那年的新年，他收到了这样一封新年心愿函。来信人是个小男孩，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自己对池小池的感激以及他的心愿。他自小被父母抛弃，五岁的时候又意外遭遇车祸断了一只手。今年他六岁了，他用执着的笔迹写道： 我想要变成钢铁侠，这样就没有人笑话我了。 捧着这封信，池小池沉思了许久。大约四个月后，男孩收到一封回信和一个一米多长的盒子。他打开盒子，里面竟然是一条完全按照他的身体比例制作的金红色钢铁假肢，结实又轻便，还做出了盔甲护板，完全还原了钢铁侠手臂的质感。男孩在戴上后，发现他竟然还有手臂激光和掌心照明。男孩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他拆开信纸，上面是池小池寥寥数语的回复： 现在你还不能掌握力量，所以我只做了照明功能。等你长大了，知道真正的力量是什么，就自己尝试，努力变成真正的钢铁侠。 男孩抓着信纸似懂非懂，池小池早就长大了，也早就明白世界上没什么英雄，凡事都得靠自己。娄颖不在的这些年，池小池什么都学会了。他考进了娄颖只读了一年的重点高中， 他拿了蝼蚁才会拿的年级第一。他学会了修东西、打模具、说西班牙语。他变成了少年时憧憬又向往的那个人。可蝼蚁仍是存在于池小池心目中那个不灭的英雄梦想，因为他总有一些东西学不会，比如他总是跑掉、手残、不会夹山竹。太难了，有些事情实在是太难了。过往的一切历历过目，池小池却是神色不变，甚至仍然眼中带笑。 好啊，什么时候买上个十几二十斤，你来教我。 你是想吃吧？ 池小池理直气壮， 不吃多浪费。 说得很有道理。